管你对我说明，也许该起一阵风，也许该落一场雨，吹开你眼前的迷蒙，领取内心的忧郁。我要分离，哦，亲爱的，你不要。要分离，有什么话语？尽管你对我说明，也许该起一阵风，也许该落一场雨，吹开你眼前的迷蒙，领取内心的忧郁。不要分离，哦，亲爱的，你不要。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天空为了你而